月十五在教场之中埋伏八门金锁连环阵，这东南的方埋伏鱼雷火炮，敌也不防，这下半路起发，高挂琉璃灯塔，低射断命的佛枪，但说是一国秦琼，就是天下的相马也要一网打尽的一夜。众将官，随老夫布阵去。 好，手足兄弟，只因我打死人命，隐姓埋名逃奔至此，如今牡丹之上具有罗成、秦琼表兄弟名姓，但焉能见死不救？ 别忙， 俺不免将老子毒计告知秦琼表兄之道，变了了。哎，哥哥，看见了没有？ 看见了， 在本月十五日，老贼杨林与二哥比武较量，我看这里可有点猫腻呀、 啊！嘿。我也为此事一心， 哎， 想你我奉了徐三哥之命打探二哥的消息， 嗯， 此事关系重大，你我回山报与三哥知道便了。 行， 好， 至今未上山来，叫咱放心不下。 哎，三哥， 来吧。 那秦二哥今儿才能够来呀、 啊？来吧。禀有礼，臣禀侯上二位贤弟打探，必有佳音。 好，还要把我接走。 您大王， 探听秦二哥之事怎么样了？ 来吧，入内。 快点进来。 No, no, no, no, no, no.

进，我设下此城。